大地记录着阿麦一次的生长，糖果扭送一边的存放，身后知道白玉清沙，或许是被喜欢的奔忙一场，而他的模样小的朋友仿佛从来没有受过伤，叫我安阳，叫我安放，叫我清醒，对我清唱，前方风 Прямо по... Stop.